包子，不要那么急。 听到这句话的赵玉哲立即将还在翻滚的分烟井来了个视角大盘旋，飞快将周围这群人头顶上的名字扫了一遍。他在找哪个是包子？从刚刚听到的这句话，这个包子似乎会在接下来扮演关键角色，指挥正在让他不要着急出手，这让赵玉哲不得不防。他的分烟井刚刚接连在地上打滚，连直起腰的功夫都没有，处境不可谓不紧迫。结果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方竟然不准备继续抢攻，反而让下一步的杀招不要急，如此胸有成竹，让赵玉哲不由得也有些心慌了。他想赶紧找出包子好做防范，结果视角转了一圈，看到的十个角色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里有包子字样。赵玉哲纳闷了，他知道对方没有以游戏角色相称，如此哪个是包子呢？结果这时身前却传来了一声嗯，是这个流氓。赵玉哲的听力练得还是不错的，一下子就搞清楚了声音的来源，刚刚施展霸王连拳被他避过的这个流氓就是包子，在嗯了这一声后果然没有继续逼近，是让他不要抢攻。赵玉哲一怔，这个流氓刚刚逼得他连续地上打滚的攻击，让他不得不承认这人并不如他想象般的那么菜。流氓虽然不是赵玉哲的本职，但他却不陌生，他可是呼啸战队的成员，呼啸战队拥有第一猥琐的盗贼，但是更有名的还是他们队长林静言的流氓角色唐三打。林静言虽然状态下滑严重，但唐三打这个角色却依然是联盟货真价实的首席流氓。这个角色有多强，赵玉哲很清楚，这样战队环境里出来的他，对于流氓这个职业习惯性的就会多一些重视，而这个被称为包子的流氓，在连续抢攻将他逼得很有些狼狈的情况下，竟然被指示放弃进一步的抢攻，这是有什么阴谋？职业选手层次比较高，想问题也比较多，赵玉哲此时惊疑不定，打起了12分精神盯着眼前这家伙，而后就见这流氓忽然朝前一探手，锁喉。赵玉哲连忙让他的分烟井退后，一打多的时候，这种带有限制效果的技能远比一次重伤还要可怕，加上赵玉哲担心对方有什么大招，原本可以一步避过的技能他退了差不多有3步，而后继续死盯着这流氓。流氓一扬手，一片砖飞了过来，赵玉哲让分烟井随便偏了偏头就避过了。这两集赵玉哲在琢磨味道，老实说这两集他一时间看不出有什么神奇厉害的地方，这让他心里更加不安起来，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转了一圈视角，结果就见身后一个战斗法师已经提矛直冲过来，豪龙破军。这战斗法师的装备着实不怎么样，但这豪龙破军的气势可是一点也不弱，元素法师这样的职业完全没有技能可以正面应对豪龙破军这种拥有超强判定的大招。瞬间移动，关键时刻赵玉哲硬是操作出了一个瞬间移动，豪龙破军席卷而过，分烟井却已经消失不见，这个瞬间移动到底还是赶上了，然而赵玉哲心下却是惊魂未定，狼狈，实在是狼狈。这一个瞬间移动用的完全没有法师所谓的飘逸，是确确实实的一次逃窜。赵玉哲还没来得及分析自己是怎么被逼上这一步的，轰然一声巨响，爆炸的火光完全吞噬了他的画面。怎么会？赵玉哲根本就没来得及从瞬间移动后的新视角去重新观察一下眼前的形势，这一爆炸就已经到了。不， 准确来说，这爆炸完全是和他的分烟井一同到的，这让他根本没有任何回避的机会，这是彻头彻尾的一次自投罗网。屏幕中爆炸的光影还未褪尽，但赵玉哲毕竟是职业选手，该有的判断力还是有的。分烟井身处爆炸的中心，此时是被爆炸的气浪给掀翻了。赵玉哲拼命地调整着视角，他知道这浮空将给对方很多机会，有可能自己在落下来时就已经掉入对方的包围中。对方这一炮完全猜中了自己的位置，这是巧合吗？赵玉哲眼里总算还记得叶秋这么一号大神，他总算还明白这是可以凭经验做到的事。他方才的那个瞬间移动逃得实在仓促，只顾活命之下怎么方便怎么来，被人猜出不算难事。有点手忙脚乱的赵玉哲在调整视角的同时，还飞快地给角色释放了一个运动施法。他觉得接下来的处境必然是很艰难的，或许根本不会再给他停下来施法的时间，他索性先上一个运动施法状态，让自己接下来可能的行动更加流畅一些。火墙。被爆炸掀飞的这一短暂时间里，赵玉哲真是将他的手速爆发到了极限。分烟井落地时又操作出一个法术，已经吟唱完毕，分烟井瘦身落翻滚的同时，法杖一滑，一道火墙从地上升起。火墙没有攻击到任何人，这本就不是他的目的，甚至连阻拦都不是。对手人多势众，区区火墙的伤害对方完全承受得起。赵玉哲只是想让火墙挡一挡对方的视线，让对方在短暂的一刻无法掌握到他的清晰动向。这种事儿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可能无足轻重，但在高水平的对决中足以起到扭转性的作用。赵玉哲如此小心谨慎，显然已经不敢对这十人有丝毫轻视，他想抢多点时间调整，重新细心来战。哪想到他这火墙升起的同时，翻滚起身的分烟井身遭也有火焰腾一下就喷了起来，与此同时上空雷云凝结，电光闪烁，转眼已和地上喷出的烈火交织在了一起。天雷地火这样的大招操作比火墙复杂，吟唱时间也比火墙要长，但现在却是和分烟井放出的火墙同时间爆发。那只有一种可能性，对方又一次判断到了他的落位，预先发动了攻击。赵玉哲还在这儿搞个火墙遮遮掩掩呢，哪知道人家早已经埋好在天雷地火在他即将落位的身后。身陷阵中的赵玉哲也没有显得太慌张，他是元素法师，当然无比熟悉这个元素法师大招。网游玩家普遍认为，面对这个技能，站着不动赌人品，比起强行冲出范围，受到的伤害会更低。但在职业圈中，受到伤害的多少可不是唯一考量，职业选手要盘算的东西可是很多的。比如此时的赵玉哲，为了伤害更低，把分烟井置之阵中不动的话，那等技能过去，他恐怕已经被人团团围上了，这点生命守护的真是毫无意义。此时的他当然绝不会做出如此举动。就在发现天雷地火结成的一瞬，分烟井移动的步伐却丝毫未停。赵玉哲仗着操作以及对这技能的了解，准备直接闪避着攻击强突出阵，哪想刚走了一步，立刻发现这个天雷地火不是系统自动，而是施术者在手动操作的。手动操作对于阵中目标的限制自然更具有主动性，但是效果如何却也要看操作者的水平。赵玉哲在阵中周旋了两步，心下已经叫苦，对方这天雷地火操作的不说有多精妙，但至少比起系统自动的要强， 已经有了手动操作该有的作用。赵玉哲还是有信心让分烟井在技能结束前冲出阵，但问题是所需的时间肯定比起系统自动要多，必须强行破阵了。万般无奈的赵玉哲只好做出壮士断腕一般的举动，他追求的是最短的时间而不是最低的伤害，他看准了阵势，对于一些伤害放弃了回避，直冲而上，选择最明了的路线，直接冲杀出阵。成了，前方一片豁然，分烟井终于是从璀璨的火光交织的效果中冲出了。天雷地火此时尚未结束，赵玉哲转动着视角想要去观察对手情况，结果就身遭已是血气冲天，这一次是狂剑式的大招怒血狂涛在这里等他。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对方早已埋伏好的攻击。怒血狂涛这样的大招发动很慢，分烟井刚出阵才开始操作的话，此时根本不可能发招。而现在呢，怒血狂涛那汹涌狂躁的血气早已经铺好，狂剑式的重剑已经斩落地面，这一击的杀伤早已经到了，赵玉哲再能，这一次的伤害无论如何也是逃不掉了。与此同时，左右两端剑光璀璨，两名剑客居然直接就开着大招幻影无形剑从左右两端杀来，分烟井被夹在当中，身后的天雷地火还没消息，操作的家伙更是把攻击集中到他身后，像是立起了一面墙一样。中招，这样的局面下，哪怕是赵玉哲也逃不掉中招的命运。两位剑客的剑光在分烟井的身上交错着，一道粗亮的光柱此时也是从天而降，把分烟井从头笼罩到了脚。枪炮师大招，卫星射线。赵玉哲终于绝望了，这么多大招，他一个人挺不客气的照单全收了，避不可避的他也只好想丢点法术让对方知道自己至少还在反抗。谁知转动视角寻找出手目标的时候，就见那个悟道君很闲的和那个被叫做包子的流氓站在一边围观，同时还有说教传来。 你之前那个霸王连拳出得太急，我上次给你的林静言的视频你没好好看吗？你看看他有过像你这样用的吗？ 靠！赵玉哲听到这话，分烟井正准备丢的法术直接像烟花一样放到天上去了。